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061没有说话，池小池就当他是默许的，不再赘言，选定了一处涂满涂鸦，看起来是某座废弃工厂的后院废墙，装作把油门当成了刹车，一路将油门踩到底，直冲了过去。做戏要做足全套，池小池甚至没有忘记在逼近墙面时假装意识到踩错了，慌乱地转而去踩刹车。 你把后墙清好了。 在刺耳的刹车声中，061的声音突然响起，透着股坚定又温和的力量。 我保护你。 池小池眼前一花，下一秒051的代码在他眼前汇流聚合，聚成一个人形，把他温柔且妥帖地包裹在里面。那是一个男人的怀抱，宽大温和，贴上来的感觉有点陌生，不是演戏，也没有客套应酬的目的，因此温暖得很纯净。池小池很久没有被人这么抱过了，那人贴在他耳边用气声道： 别怕，是我。 061把自己当作第二重安全带，将池小池牢牢绑在了驾驶座上。剧烈的碰撞发生时，池小池的后背甚至都没有离开驾驶座的靠背，安全气囊迅速弹出，狠狠撞击在061的后背上，发出浑厚的闷响。但061动也不动，这条温暖的安全带单膝跪在池小池双腿之间极有分寸，在成功保护过池小池后一溃而散，化成星沙。池小池本能地伸手去抓那消散的身影，但却握了个空，他蓦地有点心慌。 刘老师， 上次他没能抓住。061的声音依旧温和有力，在他脑中给出回答。 小池，我在。 池小池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。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，周开掐着沈长青脖子时已穷尽了全部力气，哪还有空去想危险不危险。车子撞向墙壁的瞬间，主动将安全带解开的周开便不受控地跳起朝前栽去，又被安全气囊迎面一击，正中胸口，狠狠拍回了座位，脸也因为反冲砸在了安全气囊上方，鼻血横流。他甚至根本就没有看到驾驶座上刚刚多了个人，眼前一黑一乱，紧接着就是钻心的疼痛。周开想挪挪身子，但身体哪儿哪儿都疼得要命，动一下耳边就嗡嗡乱叫，像是有苍蝇窝在他耳朵里炸了营。池小池迅速从刚才的情绪中走出，问061， 他还活着吗？ 高压110，低压69，心跳71，体温36.5度，尚未出现炎症反应，面部受创，右小腿骨骨裂，左侧肋骨被安全气囊击断，肝脏有轻微出血现象，尿道断裂，股骨头骨折，最严重的是后背脊骨有挫伤。 简单点，会死吗？ 并发症出现前不会。你想做什么？ 不做什么，完成他的指示而已。 池小池试了试车，发现这车倒是一分钱一分货，引擎没有损坏，各项机能运转情况还算良好。尤其是池小池，就是左手手腕在剧烈撞击中扭了一下，其他安然无恙，连块油皮都没有擦破。唯一受损严重的是车里那个自己动手把安全带解开的衰货。池小池指着他对061说： 看 看见没有，活生生的例子。以后开车要系好安全带。 零六幺忍不住笑出声。周开像团破布一样窝在副驾驶座，和瘪掉的安全气囊搅在一起，脑袋抵在撞出裂纹的窗玻璃上，痛得眼前黑影乱飞，呻吟不止。池小池将受损严重的车重新发动起来，连声道歉：“ 对不起，我耽误您的时间了，我马上送您回家。” 脑袋上的血汩汩流下来，模糊了周开的视线。他只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像是被人拿小锤子一节一节敲断了似的，疼得他昏也昏不过去，一双手在凹扁的副驾驶座附近胡乱抓挠。回家？现在这种情况还回什么家？他难道是想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吗？前车灯被撞废，底大杠被撞掉，行驶在街面上的轿车像是从废品站里直接开出来的，在开到人多的地方时引起了不少人侧目。池小池抓住方向盘，声音里透着股极端畏惧的意味，几近病态。 回家，周先生让我回家。 周开说不出话来，他惊恐地望着驾车的池小池，只觉得这个人疯了，因为他嘴上神经质的嘀嘀咕咕，眼里却竟是清醒至极的嘲讽。他是故意的，他不想带自己去就医，那他要把自己带去哪儿呢？此刻的周开变成了一滩任人宰割的肉泥，他惶恐至极，想要去拉车门，然而别说他的手指没力气，就算他有，左侧车门也已然被撞得微微变形，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打开。可是这辆车究竟要开往哪里呢？不行不行，他一定要试一试。正当他忍着满身熬人的痛楚，勉强抬起手臂，用虚软无力的手指勾住开门的扶手时，他眼睁睁看着窗户上的锁门钮弹了出来，阻隔了他出去唯一的一条路。他现在哪里还有力气去和沈长青争夺车辆的驾驶权？周开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扭头看向沈长青，沈长青也在看他，眉眼均带着笑意。池小池对零六幺说：“ 好了，车门锁死了，今天这辆车谁也别想下去。” 周开张开嘴，发出啊啊的哀求腔调，眼里蒙上了一层水雾。他终于知道畏惧了。随即，那停留在五的回忆值动了。回忆值突破了十、二十、三十，在三十五的时候暂时停下，又一口气冲破了四十大关。池小池不打算去理会周开的哀求，只专心致志地把这辆破车往周开别墅的方向开。说起来有点奇怪，池小池一直在回味刚才那个拥抱，并想起从前他从床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毯子卷起来时的心情，因为他想到了遥远的过去，那无数个充斥着零食香味、风扇声、游戏声和楼影的日夜。楼影家有一台游戏机，是他在垃圾场里捡来的大型宝贝之一，又经他妙手恢复了功能。从那以后，池小池就经常跑到楼影家打游戏，无奈天生手残，无可救药，只能一次次的被楼影血虐。可池小池仍然乐此不疲，他赢了高兴，楼影赢了他照样高兴。有整整一个暑假，他每天都去楼下找楼影，去分他的零食，打他的游戏，睡他的被子。往往在他睡着了后，楼影就喜欢把他放在被子上，卷成一个卷放在床上。池小池问他：“ 你干嘛卷我？”“ 卷寿司就是这么卷的。”“ 老师傅，给我卷个海苔味的。” 楼影喂他了一片海苔，然后把被卷好的池小池抱上沙发，两个人看电影频道里放送的香港警匪片。但池小池一看这种电影就特犯困，总是看到一半就会枕在楼影的腿上睡过去。后来池小池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把自己卷起来睡觉，在上一次醒来后， 他也问过061，你干嘛卷我？ 我看你有一次这么睡过觉，你不喜欢这样吗？ 这个回答很合理，池小池也就没有再多想。但今天061的怀抱竟然让他莫名地找回了一些熟悉的感觉，他不反感不厌恶，反倒是有点怀念，大概真的是单身太久了吧。